带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赞颂赞美耶稣生孩子，上天降下悲的事，身高羊配的， 身高羊 配的，身高羊配的，身高羊配的，身高羊配的。神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等着仇敌成为他的脚阵。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举起我们的心，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敬拜，来赞美，向他诉说你对他的敬拜，你对他的爱。被杀的羔羊已经复活了，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奉受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来高举你的圣名，因为你已经得胜，因为你已经作主为王，因为那珍贵的冠冕已经戴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亲爱的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为主，你为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帮助。亲爱的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说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复活，谢谢你的复活的生命已经倾倒在我们中间。耶稣，你的复活的能力已经在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让我们每天来经历那复活的能力，让我们每天来那经历那复活的恩膏，让我们每天来经历耶稣基督已经赐下的那圣灵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请坐。这是复活的日子，这是得胜的日子，这是耶稣基督他被埋葬，但是他三天以后神让他从坟墓当中出来，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有没有兴奋？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们在这里回顾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曾经说，你们要拆毁这殿，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身体，但是他埋在地下三天以后，他说他的殿要重新被建立，就是他要复活。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跟他的门徒在那里诉说那在先知书上面所写到的，那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所写到的，那就是指出那美好的将来的影子，那耶稣基督将要来，他要上十字架，他要为我们而死，他要被埋葬，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 他说虽然人要鞭打他，要伤害他，要杀死他，但是他第三天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自己愿意走上这十字架，他放下了自己，他放下那权柄，但是第三天他已经复活，因为父神已将那复生那将复活的权柄给了耶稣。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复活的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天使在那里宣告说，那坟墓已经空了，妇人啊，你在寻找那被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吗？他已经不在这里，就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哈利路亚。当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显现给门徒看，他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与他的门徒传说讲明圣经的话语，神国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他复活以后，他还是一个完全的神，还是一个完全的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那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虽然死即是从一人而来，但是死人复活也是由一人而来。虽然我们亚当他犯罪，让我们都死在罪过的死当中，但是耶稣他复活以后，你我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得到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以及能力，而且就像江弟兄刚才讲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出所的果子，他已经复活，将来你我的身体也要复活。凡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七号最后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我们要在空中与耶稣会面。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所要给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不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耶稣基督将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活出来的也是有那复活的能力以及见证。哈利路亚。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我要回过去，是叫复活节的礼物。在圣诞节我们知道有礼物，你们送礼物，圣诞节大家都准备礼物，但是在复活节也有礼物。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为你我已经预备了天上属灵的礼物。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当在复活节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复活节的早晨，耶稣复活以后，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看到耶稣在坟墓里面，因为坟墓已经空了。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说，你要去告诉那些门徒，我已经复活了。那是早晨的事情，但在复活节的晚上，耶稣他亲自来到他的门徒中间，向他们显现。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20:19-23这一段复活节晚上的故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20:19，来，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耶稣那一天晚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来先看一下他们门徒那个时候耶稣被杀死以后被埋在地下，他们虽然听到玛利亚跟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有听到，但是他们那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个房间里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那天就是七日的第一天，就是复活节，就是今天的晚上，门徒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怕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那些领袖要来捉拿他们，因为他们是跟随的耶稣，他们曾经杀害，他们甚至可能要来迫害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把房门都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虽然有听到玛利亚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甚至耶稣在他受死之前都跟门徒们说他三天以后要复活的，但是他们好像还没有经历到看到那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惧怕，他们将门给关上。在原来的意思，那个门关上就是锁上的意思，就是把这个门上了锁，上了锁外面的人就不能进来，那犹太的领袖要来迫害，要来捉拿他们的，可能就进不来。弟兄姊妹，这是当时耶稣门徒的光景。当我们今天如果对我们复活的耶稣没有认识，只是好像又听到每年要过一次复活节，或者复活节要上教堂，圣诞节要上教堂，但是没有经历，没有认识，没有将这一个复活的耶稣带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常常也生活在一个惧怕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在担心，担心我下个星期下个月的薪水会在哪里， paycheck 还有没有啊？担心我身体的状况会有没有？当你年纪慢慢开始增长的时候，我有一天从楼上跑到楼下，我去拿东西，后来跑到楼下发现，哎，我要拿什么东西，我居然忘记了。哦，这是一个老化的开始，一个惧怕是不是来了？当你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你是不是惧怕？当你好像有人背后在讲你什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惧怕？当你似乎要好像有一个在工作上面有一个好的成就的时候，好像达不到，你有没有惧怕？当你在服侍的时候，甚至服侍神，在教里面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惧怕说好像都没有听到肯定的声音？好像当我们星期五晚上要来带祷告会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惧怕说，哇，今天晚上可能就是师母跟我两个人，但是感谢主，每一次都有弟兄姊妹的出现。所以当耶稣要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不需要把自己关上。当你有这个惧怕的时候，你就将你自己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给隔绝了，你就躲在一个锁上的一个角落上面。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是爱我们的神，耶稣他要向他的门徒 亲自来显现，向他们说我已经复活，我这个复活你是可以看到，你是可以经历。耶稣这里讲到耶稣来就站在当中，站在门徒的当中。耶稣怎么进来？这个门已经锁上，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出现在他们的当中。没有东西可以阻挡耶稣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在你的难处当中，出现在我的惧怕当中。不是那锁上的门，不是那锁上的心，不是那被攻击的围墙。耶稣他这个时候他出现在门徒的中间，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复活的耶稣，他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经历你我同样的困难，同样的难处，同样的疾病。耶稣向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耶稣向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当耶稣开口讲话的时候，门徒听到耶稣向他们这一个赐下平安话语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安慰，他们得到了安慰。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在你的难处当中？你有没有弟兄姊妹？耶稣要安慰你跟我，因为他是复活的神。耶稣亲自向门徒说来看，来看，这是我钉痕的手，这是我被刺破的肋旁，曾经为你们流出了血，流完了水，但是我今天已经复活。耶稣已经复活，复活以后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已经得胜。他向门徒们说我已经得胜，他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是得胜的耶稣。我们的难处，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钉上去的那一刻，所有一切的咒诅，所有一切的难病，所有一切的困难，所有一切的疾病已经被钉在上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得胜的。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就有了喜乐，他们经历了神。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在多年前有一次，我妈妈忽然间是一个感冒的样子，去看，就去医院，国内都一动就是去急诊嘛，emergency 去看病，挂点滴，但是居然在那一天晚上忽然间他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完全连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都不认识。我父亲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让我非常的着急，我第二天就买了机票去拿了签证，我就要上飞机飞回去。但是在这个惧怕当中，我忘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忘记了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那复活的神就在我们的惧怕当中，好像在那个 ICV 那关禁的这样一个病院当中，他出现，他出现在那医院，好像一个天使在那里，在那里跟我妈妈旁边还都说，阿姨你是不是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有知觉一点，她说是的，她说你呼喊耶稣救我，她就在那里呼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那个体力是非常的软弱，好像那个声音也是非常的微小，她呼喊以后她睡着了。那一天晚上耶稣亲自站在病房当中，在她的身旁， 在他的身旁安慰，因为耶稣那已经得胜，已经战胜所有一切死亡，所有一切疾病。第二天早晨我妈妈醒过来之后，所有的记忆力都回来，人都正常。当我还赶着回去到他面前看到他的时候，他脸上是带着一个喜乐，因为耶稣基督救了他，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最大的难处当中，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这一位复活的神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他要出现，他要站在你那问题中间，而不是站在那个结缘的地方，是一个 long distance call， 他要在你的身边，在你的难处当中来安慰，向你显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复活节要带给你的礼物，这个就是复活节要带给凡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人的一个盼望。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复活节有礼物，复活节耶稣带来了礼物。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在复活节的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他所说他所做的事上面，我们来看耶稣给门徒给今天的你我带来了什么礼物。要不要领受？要。 It's free， 很简单，只要 open， 开启我们的心，那个礼物你就可以得到。哈利路亚。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20章19-21节，耶稣两次说到，他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当耶稣基督的平安赐给你我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活出那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这一个平安有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平安。当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将他要受死，他要复活，所有这一切事情像门徒已经讲过以后，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就是耶稣。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他要挪去所有一切的苦难。因为耶稣他曾经说，他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是不是？他说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当你跟你好朋友之间的时候，你有默契；当你与好朋友之间有这一个关系的时候，平安就在中间。耶稣在那里说，我称呼你们为朋友，我要将天父说给他的所有一切的教导来教导我们，跟我们述说，就像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来讲解所有圣经上面的这一些，不只是律法，不只是知识，而是像耶稣在创世之前所神启示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那个生命讲述，再一次给门徒说的时候，门徒他们的心就怎么样，就火热的起来。当你的心火热起来的时候，你不再只仅仅是耶稣的朋友。当你的心，我的心火热起来的时候，我要活出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因为这是父神所应许所计划的，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要成为那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心腹，要归给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是弟兄，你姊妹可能说心腹还好，弟兄好像心腹啊很难为情，这里没有性别的男女，这是我们跟耶稣之居那一个平安的关系，那一个爱的关系。要不要有人称呼你为心腹弟兄啊？ 每次有人称呼我为心腹弟兄，我很高兴。哈利路亚。不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了平安，我们今天恢复与天父的关系，就像保罗在罗马书 上面所写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被埋葬，救赎了我们，他第三天已经复活，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在天父的面前称为义，因为这是借助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神和好。哈利路亚。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他人之间借助耶稣基督也有平安，可以和好。这个他人就是知道那一些在神的国当中的神的儿女，那信耶稣的人。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律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这个之前，保罗说，你们都是信耶稣，你们都是披戴着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所以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义了。对于保罗来说，如果弟兄姊妹之间没有那一个诚意的合一，没有那一个同心合一的一起来追求，一起在神的家中来爱神的话，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保罗他说，他在以弗所说爱上他们怎么说，我们都是同受一息，同受一灵，都归在耶稣的身体里面，而且我们有同一个心念，我们有同一个父，我们有同一个主。弟兄姊妹，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复活的生命在你我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与耶稣基督那一个连接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就在耶稣基督的合一里面。这是耶稣复活所带下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非常的重要。今天撒旦所破坏的，就是要在教会里面造成了分裂，造成了不合一。但是耶稣说，当他的儿女彼此的相爱，彼此合一的话，人就认出他们就是基督徒，他们就是为耶稣所做见证的那一群。丰收教会也在这个里面。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复活，那复活的恩典降临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跟你自己的灵魂之间也有一个平安的关系。因为耶稣他自己的献上，他是无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罪的神的羔羊，他献给了神，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所有一切的罪孽，就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来服侍那永生的神。在上个星期我讲了一个故事，大家有没有记得小黑奴的故事？还有没有记得？哦，都已经还给我，那很好。那上个星期我故意那个故事没有讲完，所以今天还可以讲一次。那在美国那个时候还允许有奴隶的时候呢，啊，这个有奴隶不好，那个有一个小黑奴，啊，在一个庄园，他在那里当然是做奴隶，他在那里打工。有一天下午呢，啊，正好没事，好像是那个 break time， 他去练那个弹弓。他练弹弓的时候，他要打那个树，结果一打打到那树下的一个什么鸭子，哦，他想这下不得了啦，我主人的鸭子被我打死了，我当然要没得命了，他的命可能连那个鸭子都不值啊。所以他就赶快树下挖个洞，把鸭子埋起来 cover 起来，是不是？就啊，回去要回去，进屋的时候，哦，窗口那个大厨在那里说，哎，小孩小孩过来，小孩过来干嘛？他说，我这里还有几个碗没有洗啊，你来帮我洗。他说，我为什么帮你洗碗？我不是负责这一个工作的。他说，还记得吗？那树下买了什么东西啊？所以好，他就洗碗。到了第二天，哦，下午又是放一点假，他要，啊，出去散步，又回来，正要进屋的时候，那大厨又来了。他说，小孩小孩过来进来。他说，又干嘛了？我昨天已经帮你洗碗了啦。他说，你还记得那树下买的什么东西吗？他说，哦，是， 我这里地板还没有拖，你来帮我拖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在罪的捆绑下面，他的良心还没有被得到洁净，没有得到安慰的光景。当我们活在这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罪的奴隶，成为仇敌的匣子当中。后来这个小孩呢，经过第二次以后，他就下决心说，他要来到主人的面前，跟大主人说，主人啊，我对不起你啊，我真的杀了那一个，不小心把那个鸭子给不小心杀死了，我愿意赔偿我的生命。甚至那个主人开了恩赐，就跟他说，算了，你已经认错了，我们就不纪念了。所以第三天当下午又走过去，那大叔跟他说，小孩小孩过来，我这里的那个抽风机要擦油，把油擦掉，你来帮我擦了。我说我不做了啦。哦，你胆子大，你树下买的什么的？我已经跟我的主人已经恢复了那关系，我今天已经平安了，我不需要再被你所挟持。所以当我们从罪当中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将你我的良心洗干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侍奉那永生的神，不再惧怕。哈利路亚，这是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做与我们之间自己恢复的那平安的关系，而且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可以有平安。你说这个世界哪里有平安啊？你看那里在打仗，那里在暴动，连上飞机都不安全，可能要戴一个头盔。但是圣经里面说，以赛亚书第九章七节讲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是谁？他是耶稣，有一子要生。那一子是什么？奇妙的赦死，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来了，他带来了和平，他带来了平安，所有一切的政权是担在他的肩上。你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来治理他的国，哦，我可能是那个千禧年，是不是？但是神说他的天国要降临，神的旨意要降临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已将这个权柄也给了你跟我。在于要不要我们要这个权柄，在于我们要不要这一个礼物，在于我们今天只是说盼望某一天说我要被提，可能要上升，还是说我今天要将天国从上面拉下来，让神的国降临在这地上。在丰收教会里面有一个天国的文化，在你的家里面有一个天国的文化，在你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天国的文化，在你的邻舍当中有一个天国文化的时候，你与这个世界有一个平安，因为你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世人的面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你的邻舍是受欢迎的，还是他们盼望着你这个邻舍我不要见面？你在你的公司里面是受欢迎的，还是老板说某一天公司要裁员，第一个就是裁到你，或者你的部下说这一个老板这个经理我实在不喜欢？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是不是受欢迎的不可缺少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当神的国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活出来的时候，不管我们在哪里，可能会成为那一个不受欢迎，因为我们不受欢迎，我们在那里没有带下那平安。弟兄姊妹，这是复活节神要赐下那平安的礼物给我们。上个星期我正好出去出门，碰到我的邻舍旁边的邻居，他说，我最近听说有一些不是很好的 news about your company，你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公司。哇，我说你也知道，他说，what will happen to you？ 他说到底会对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会不会 lose your job？ 他说你会不会你的 job 会没有？接下来他说，哎，他你会不会搬家？哦，我说我还没想过。哦，我说我如果失去了家，我在附近再找一个，我不要搬家，我不会搬家。他说啊，太好了 ，We will be neighbors forever。弟兄姊妹，当你活在你这个世上的时候，当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那复活的香气，那复活的恩典从你的生命当中让世界的人看到，他们经历到的时候，你要在他们中间将神的宝座设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带着接受你跟我，要不要？要。所以耶稣来了，他说他带来平安，带来平安。所以要进到平安很简单，三个步骤。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个轭就是两个牛被绑在一起，一起同步行走耕地，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有三件事在这里。第一，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跟前， Come to Jesus， 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就像那多马，他起先不相信那复活耶稣，他的手伸到耶稣基督的肋旁的时候，他说我主我神，我主那复活的耶稣，我神那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就是那和平的君耶稣，他来到他的面前称呼他为我主我神。我们也来到他的面前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跟耶稣有一个连接的关系， Connect with Jesus， 就像那同父一轭一样，耶稣走一步我们走一步，耶稣在那里行走我跟着他，耶稣在那里说我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与耶稣有一个连接，那生命的关系连接的时候，他的生命要在这个连接当中侵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自然，我们的生命就被耶稣基督所改变。那个时候那五个平安就在你我中间，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带来了平安。第二，还有一个礼物，还有一个礼物，耶稣带来，因为他的复活带来那圣灵的能力。在这里约翰20:21-22说，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说完这个话以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基督向门徒吹气，就好像天父他造了亚当以后，像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那被造的亚当他就有了灵。而且那天父那是耶稣那圣灵三位一体神的气息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今天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那一口气原来不管是希伯来文不管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流动的空气 air in motion， 那原来的意思就是那灵，就是那圣灵。所以耶稣基督向门徒吹气的时候，耶稣将他的生命，将他那复活的能力，将那生命之道吹入门徒中间，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将圣灵浇灌下来，他复活 他升天，神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他已经复活，他又从父天父那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耶稣向门徒所吹气的时候，那个应许就好像一个买房子一个当 payment 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将那个圣灵就浇灌下来，就好像你已经住到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当耶稣将浇灌下圣灵的时候，门徒就可以得到能力。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这么说，但圣灵，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住能力。你得住能力要干什么？得住能力干什么？不是自我感觉的良好。耶稣后面你要去看做什么？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大之地到撒加利亚，一直到地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当我们得到圣灵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为耶稣所见做见证，是为耶稣而活。弟兄姊妹，我们最近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我们在推动为未信主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先从耶路撒冷开始，从你的家开始，从你的亲人、周围的亲人开始说，我要在他们面前做见证，因为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应许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可以做那美好的见证，为我们的家人、未信主家人祷告，让他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当圣灵降下的时候，我们就必定得着能力。所以得着能力在这里同样也是有三个步骤。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当彼得、门徒还有120个人，他们在那里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的洗之后，他们得到能力，他们刚强赞叹，他们彼得向犹太人诉说，那基督被杀了，但是那基督已经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以至于众人听见这话，他们就觉得扎心，来到彼得跟其余的使徒面前，问他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神的应许，神要将圣灵浇灌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这应许不只是给我们，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辈，不管是在这里 Pomona， 在 Temple City， 在 Monterey Park， 在 Orange County，在San Bernardino 近处的，而且甚至远处的，当我们在为家人、为信主家人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些在台湾的、在国内的，所有这些人当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愿意悔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都要接受到这一个圣灵。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心的时候，那圣灵要浇灌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受那圣灵的洗，就像耶稣所说的，约翰是用水受洗，但是过了不多几日，就是耶稣升天以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了圣灵的洗？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天你受了圣灵的洗？你还是只是说我有受洗，那是一个水洗。当时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呼求他、寻求他，就像那门徒那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在一处，在那里呼求的时候，忽然间天上就有声音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 就是那个 air in motion， 那吹动的风，那圣灵就浇灌充满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得了圣灵的喜，而且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方言，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当你受了圣灵的喜以后，神这天上的能力加给你我，而且神要将方言的恩赐加给你我。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你受过圣灵的喜的时候，渴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愿意，因为他复活以后，他将应许的那个圣灵要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以至于你生命可以活出能力，以至于你可以靠着圣灵得胜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的惧怕，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你战胜。弟兄姊妹，不只是我们要受圣灵的喜，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就像那彼得那些使徒那些门徒，他们受了圣灵的喜。但是你读，你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怎么样，他们继续被圣灵充满。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地就震动。 我星期晚上每次来的时候，我希望在这里有震动。当我们在这里祷告，当圣灵浇灌在这里，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这个地要震动。当这个地要震动的时候，人心就要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复活的耶稣。这是圣灵的能力，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要再活在这个世界，不要醉酒，不只是享受在这个世界的快乐当中，而是要在圣灵的能力当中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得到能力，弟兄姊妹，这个圣灵要帮助你跟我，帮助丰收教会。当我们被圣灵常常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耶稣基督在复活节的晚上，他来到门徒的中间，他说，我要赐你们平安，我要降下圣灵给你们能力。他说有一个目的，我要差遣你们。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不只是留在这一个房间里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榜样，他差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到各城各乡，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灵魂在那里渴慕，灵魂在那里干渴。你知道有很多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来教会，我们说这些人真的是不可爱，他们不来教会，而是因为他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捆绑。但是神要使用丰收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差派出去到你的邻舍，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心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慕，因为他们心中缺少了一样东西，就是那复活的耶稣。你要不要出去？你要不要出去成为耶稣的大使？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所讲到的。他说，我差派你们，我向你们吹气，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要被圣灵的能力大大的来装备的时候，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因为这些门徒当他们带着圣灵能力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出去可以得人如得鱼。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来到这个殿中，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做基督徒，这个坐就是坐下来的坐， 弟兄姊妹，我愿意看到，就像这里有一个，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sign，要放在哪里？我愿意有一个这样一个sign，就挂在我们的停车场的出口的门口，说：“你现在出去了，你离开了这个圣殿，你进到了那 mission field， 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当圣灵浇灌，你得到圣灵以后，你要得到能力，你要出去，从耶路撒冷、犹大之地、撒玛利亚到地极，你进入到一个宣教的场合。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弟兄姊妹，还是我今天我们在这里听了一篇信息，感觉非常的好，还是今天说耶稣基督你今天已经复活，就像那多马抓到了你那被钉的伤痕的手一样，我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因为你要赐给平安，让我成为你的见证，因为你降下圣灵让我可以得到能力，以至于我今天活着不再白白的活着，我的生活有一个目的。我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领受那复活节所带来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的时候，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复活节的礼物来自耶稣，复活节的礼物让我们心中的平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所放的那一个神的真理，要像那光，要像那灯，放在波蒙纳这个地方。我相信这是原来神对这个教会的呼召，在这地要有光，在这地要有一个金灯台，这一个灯台要发光，要为他来做见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神迹奇事要在这里发生，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他私下应许说我们也要同样的去做。耶稣基督将人带到父神的面前，他成为那生命之道，将神与人那一个和好再一次恢复。当我们在这三个月，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为未信主家人祷告的这三个月当中，弟兄姊妹，四月份快要结束了，我们只是把我们家人的名字放在一个纸上面，成为一个代祷的账单，还是将他的名字说放在我的心里面，为他们竭力的呼求。这不是是星期五晚上有几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呼求神说救恩降临在我们这些未信主家人的身上，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耶稣在这里说，并且要做这更大的事情。 Greater work 就是更大，你我能比做耶稣更大的工作吗？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了，就是说他已经复活，就像他跟门锁所发的那一口气，那个允许，那个圣灵已经在五旬节已经浇灌了下来，只要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你跟我在他的面前，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那美好的见证，他们就要来归向他的名，就要归入生命册当中。这个就是更大的事情，这个就是你我今天要盼望所呼求的。弟兄姊妹，四月份还剩下两个星期，我们有没有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父要将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中间得到荣耀。当我们在那里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啊，释放那些被掳的灵魂，释放我们在我们的家里还没有得救的亲人从那个黑暗当中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让神的儿子得到荣耀。弟兄姊妹，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不只是我心中的平安，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那些未信主的家人的身上得到彰显，就是你跟我来到耶稣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呼求，来呼喊，就像使徒门徒聚集在那里，那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祷告让那地得到震动，让我们未信主家人的心得到震动。因为耶稣说，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这是复活节的日子，这是复活节神借助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礼物。弟兄姊妹，你可能说，我还那么的软弱，我都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我好像都还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了，我都不记得上次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今天神在这里向你呼召说，我要起来，我要刚强。如果你是你的话，圣灵向你呼召说，你可以出来，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如果是你的话，你说，我愿意得到那圣灵的能力，我要为我那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我要代表我的未信主的家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请求神的恩典。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为你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复活节的礼物，神愿意看到丰盛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圣灵充满，活出那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让圣灵大大的来充满你，那圣灵的能力大大的来浇灌你，让可以活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 求你我便付出 敌我便刚强，贫穷的我便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了生机。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我要渡过的那江，再次洗净我的罪，悬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永留着。哦撒那，哦撒那，你是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在极深的江河中，祝福自我站起来，高唱得救的乐歌。耶稣赐给我自由。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哦撒那，哦撒那， 是的， 哦撒那，哦撒那， 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复活的圣灵，这是一个圣灵的能力。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浇灌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继续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说，耶稣将那复活的生命，那复活的能力倾倒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前面，神要将圣灵来浇灌。如果你的身体上面有软弱的，神要将那医治的能力，那医治的平安，那得胜的权柄赐给你，你可以来到前面。那神迹的意思要发生在你的身上。 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耶稣他已复活了。 哈利路亚，那复活的耶稣，那生命的能力，神啊，我们谢谢你，神啊，谢谢你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神啊，你说软弱的要得到刚强，有疾病的要得到医治，凡到你面前向你呼求、向你祈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神要将那荣耀降临在耶稣基督那得胜的生命，在得胜的生命要浇灌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意来被祷告的，来追求的话，可以继续来到前面，我们会为你祷告。那我们也有准备了艾叶，在那个饭厅，我们继续在这里有一点敬拜。